锵锵三人行，哎，这个义军啊，曾经在咱们节目里啊，曾经这个发表过对我们有利的言论，就是说啊，他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影视剧上面啊，就是为什么中老年人的这个形象，那些老戏骨演的那么好啊，但是得不到应有的这个关注，对吧？反倒是一些个演技欠奉的一些个年轻人，或者叫小鲜肉，对吧？大行其道， 这听着像政协委员的话，不像我的话。 哎，然后 宋丹丹刚刚有这么一番言论， 我正告诉你，你在两会上有了同盟军，就是咱们这个丹丹姐姐也这个看不下去了，说现在的这个小鲜肉啊，攀比心这个重啊。然后哎，你看看看看这个丹丹姐姐这段视频， 他们没人管，他们没有领导，他们的父母没有权利告他，因为他们父母一辈子挣的钱都没有他们一个指甲盖多，他们比他们父母成功多了，所谓，因为他们有名有钱，谁能告诉他们？我们的网络平台没有人引领他们，全是网络的，全是娱乐信息，没有人告诉他们到底应该如何引领年轻的这些成了名的这些人，他们都有几千万粉丝，他们是现在我们将来再过10年20年社会的中坚力量啊！你如何引领他们的价值观，告诉他们有些事儿很丢人，有些事儿你了不起。 你瞧，这个报道说小鲜肉们现在这个小鲜肉花旦们的攀比，在老一辈艺术家眼里早已经看不下去了。作为政协委员的宋丹丹老师，借开会，其实不是天津人嘛，这个借开会期间就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在那个年代成为知名演员呢，都是自己拼出来的，在行业里的言行举止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可是当下的年轻人偏偏就要剑走偏锋，炒绯闻、劈腿、三角恋、离婚已经成了提高知名度屡试不爽的妙招啊！而且人人都在模仿别人的成功术，没有了廉耻甚至尊严都不要。打比方说，哪怕是跟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在同一个剧组，年轻的演员一定要在其他人后到，就是他一定要最后到，才显得自己味儿大啊，牌亮。哎，这些毛病都是年轻演员相互攀比形成的坏风气。哎，义军，你可以来这就有共鸣吗？ 我在想他说的刚才说的所有那些事情哈，其实那些招儿什么的也不是小鲜肉们自己出的，你说是吧？他后头也有策划人，有什么那些人不见得是年轻人。他说有没有人引领他们，这个话说的，那我觉得当然他有，就是小鲜肉现在当道啊，这样的有些态度各方面确实跟传统的那一辈的人做事做人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也得看到他们干的事情是有的时候现在挺主流的，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小鲜肉不是把眉毛剃成了那个 WiFi 图案嘛，就是中间是断的，我当时觉得就很新颖，就他把，哎，你刚才在说他们互联网在引导他们，没有别的人教他们，他们就怎么了？我就是互联网了，我就是连接了，他是在奔着一个地方去的，这个我们对他们的趋势也要去了解。 哎，我脑子里啊就是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他们有人说这是天才的标志，你知道吗？今天网上有些人我认为脑力不够发达，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不能容纳两种互相矛盾的看法。其实一个人呢，你的大脑里如果能够同时并行不悖，两种相反的观点都能在你大脑里存活，其实是说明你啊头脑是好用的。这是奥巴马说的。对，这我就是说啊，比如我脑子里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呢就是说世界是不是就变了，我说的这个变呢是根本之变，就是说啊，我们过去相信的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会被终将颠覆？比方说，好，我们学的那些个知识，历史知识或者那些知识，是不是要是新一代的人类他们一跃进入了虚拟世界？就是比如说现在对于有的玩游戏的孩子来说啊，一天16个小时他不是在现实世界里，16个小时他在他的游戏世界里，游戏世界里也有社会阶层，有交易行为，你甚至有人的情感等等，有探险，有勇气，有什么选择。好，会不会将来人类的智能或者人类的科技到了一个，就他们生活的是在那样一个像美剧那个西部世界里的世界，那么在那个世界里的评价标准是说，我看过史记 或者说我是老一辈表演艺术家，我这演技啊，这个多少年的功夫，梅花香自苦寒来磨练出来的。可是到了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会不会就变到，你看好莱坞现在就是说，徐子东啊，我只要给你拍你的这个几个表情就行了， 嗯， 我电脑就将来的电脑这个就能生成了，我生成就是徐子东在演戏。那么就是我，你看这是我头脑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的变。但是还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会不会也总有一些不会变的东西，就好比你今天跟我说，我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不是永远都会是我们所珍重的，在博物馆里头等位置的这个价值，这个是不是不会变的？ 我觉得不会变的是主要的，变的是比较表面的，但是大家会看变的东西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它在表面，但是不会变的还是主要的。 有对，有些时候 你因为同现在这个流行的剧目的粉丝也好，演员也好，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们也年轻过，你们年轻的时候怎么不说这些话啊？现在出来批评年轻的人这样不好，而且他这些开会应该讨论更根本的问题啊，你这些小鲜肉这些娱乐当道跟分级制有什么关系？有很多一眼就可以看到财产分配有什么关系，这个很多都是，这些都是不变东西。变的你可以强调很多变的东西啊，我们现在这个扫描这个扫一扫什么码啦，我们现在微信什么，我总觉得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 我觉得他刚才说的话就是里面有一个，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场合来提呢？因为你看他用了很多次这个词，这个引导，他还是认为任何的现象都是有一个抑制的东西可以去扭转它的，一个政策，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去改变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将来是要变的。其实他现在应该去恐吓那些小鲜肉说，哎，你们要有危机感，为什么？将来机器人可以拍你们的戏了。如果你就是表情包演员，你上来拍几个镜头，这个机器人以后给你弄一个样子出来，而且比你还美，永远都不会变老，想玩你换什么脸都行。那这个以后是你们的，这你们应该有危机感。就在未来那样一个就是这个虚拟时代，还有什么是不能被代替的？就是艺术将如果在我们未来的那一个时代里面，它是什么？我就常常在想，我最近也看这个《西部世界》，还有那个《黑镜》什么的哈。未来世界里面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对吧？你就跟你说这个蒙娜丽莎，现在你去复印它都出来，但是没有那个时候的那个灵光，对不对？在虚拟世界里，常常他们写剧本的人设想，那个时候你是不能带纸的，因为纸是代表你还有的这个东西是创造出来，是非电子的。 嗯。 那么在那个年代，我就在想，艺术会不会变成一种叛逆的表现？你还用一些个性化的纯粹的东西去表达的时候，那个年代里的艺术将是你叛逆那一个时代的一就是一样。 连叛逆也可以是一个电脑指令啊。 当然， 就是我知道你，但是你咱不用想那么远的事儿。我现在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宋丹丹，对吧？但真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情怀的，才能说这个话。说这个话得罪人呢，得罪那些小鲜肉的粉丝啊。那些小鲜肉的粉丝们现在就开始骂这个丹丹了， 是吗？ 就说，哎，你行你也上啊，就是我们就粉他，怎么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觉得怎么说呢？有些事儿你要是老不出去接触社会，山中方七日啊，世上已千年。像就为了做这个节目啊，我看了一眼现在影视圈的情况，出现了一些我不了解，而且我觉得大跌眼镜的情况。但是我不像宋丹丹。我不说他好坏，你们爱怎么造怎么造，对吧？比如说，但是人民日报就开始批评了，人民日报评文叫凭抠图替身风，演员沦为表情包，难道不可悲吗？人民日报一个传媒内参导读啊，在这里边讲，哎，你有徐老师，你知道现在拍戏怎么拍吗？某国产古装电视剧片中的主演大量使用抠图和替身。什么叫抠图？我们这个背景就是抠图，看我们这是绿幕，实际上就是我，所以我们都不能穿绿色的衣服，是因为在电脑里我们那个虚拟背景啪替换掉所有的绿色，就抠图。好，片中主演使用抠图和替身，不少镜头破绽百出，例如雨中打斗头发却一点没湿。有网友笑称该剧开创了新的模式，叫开口有配音，拍戏各种替，不用实景拍，后期全包圆， 然后呢，类似乱象在影视圈早已不算新闻，有年轻演员不背台词，演戏时只做口型不出声，全靠后期配音来弥补，有当红明星恨不得一年拍100部戏，档期太紧，剧组竟然制作面具，然后除了近景全用替身，观众戏称今天做演员不需要演技，只要有颜值能做表情包就行了。然后有一个人在横店碰到了一位老演员，跟这个老演员开了一瓶酒，俩人聊天，这老演员跟他说了一通，哇，就发现太气，让我觉得真是叹为观止啊，说现在拍戏这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其实有点像文革靠边站啊，拿片酬最高的是这个所谓的小鲜肉，当然小鲜肉这个称呼也歧视了啊，就所谓的小鲜肉，他们一部戏甚至6000万，甚至拿到近亿，但是真正能给你的时间可能就是20天。然后呢，就是说，哪怕这个老演员拍戏就剩下这一个镜头了，人家就歇了嘛。小鲜肉到了，导演说我们跟人家有规定，必须先拍小鲜肉。这个老演员说，我在这儿要等3个小时啊，我这就最后一个镜头了。说不行，先拍他。然后呢，就是说，那你见到你这个对手演员了吗？没见过，没见过。因为这个拍配角的这个老戏骨，这老演员一直在跟他的替身搭戏。即便是这演员来了，说人家在保姆车里，我们这个老一辈艺术家尊重我们，给搬把椅子，您坐在这儿，人家就见不到人的，这里边是保姆啊，什么一大堆人在车里休息，休息好了出来拍。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拍戏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小明星来了，当然不见得是所有的情况啊，他讲的是行业乱象，就是比如说这个年轻偶像来了之后，导演集中拍，拍什么呢？真是表情包，就做这个表情，做这个表情，做这个表情 ，OK， 行，走吧。 他到时候就把这些表情切割到各种不同的、 对，后期只需要你有特写近景的时候用到，简直就是个脸呢、就拍你的脸呢、然后呢，就说其他所有的都是替身呢。有时候这个老演员说，我对着这个6、7个角色，他说我是对着空气表演，6、7个都是替身， 这叫表演艺术家， 对， 这叫表演艺术家， 都是替身啊。后来后人说更进一步，就是说连替身都没有了，这6、7个都是一个副导演在提词儿，跟这个老一辈表演艺术家说，现在我 是表演的好高的境界， 他说我这个反应，他说我们磨练这么多年的演技，那对着一个木头。对着一个空气，对着一个替身，和对着一个副导演搭词儿，我这个感情的反应怎么能一样啊？ 所以他还能反应到这么好， 老演员， 老演员的艺术。所以这个就是平衡木上跳出来的。 所以现在就知道老戏骨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星也有档期。 哎，对，就是说你说的对，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怨谁？真的，你又觉得是真是一头雾水。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小明星，人说，哎呀，导演，你这个戏我很感兴趣，可是我这个一年拍100部戏，我只能给你10天。 对， 好，投资商那个老板说了，10天可以啊，那是你愿意啊，你非要说10天，我求你，我一天给你几百万，你10天就10天，10天把你的拍完，你就没事了。那你说这到底是小鲜肉的毛病？还是老板的投资人的毛病， 钱的力量， 是文化生产机制的问题。你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你看中国现在票房就要接近超过美国了。那美国你看电影哈，它有固定的几家大公司，对不对？它什么环球啊，什么 Fox 啊，什么什么。中国现在你找不到大电影公司的，拍电影就是一个剧组下面的凑起来，特别是电视剧。你看现在有很多电视剧拍的也很好，可是你去看电视剧，它不是有一些制作电视剧的公司制作的，它电视剧一放哈，公司就解散了。你去发现，你能记得是电视剧的名字，但你找不到那些公司，为什么？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他们很快就不见了，他们的债也还了，稿费也拿了，什么的，你看追查也追查不到的，都是一次过的买卖。你看我们看到的那么多的有名电视剧，你能看得出中国有什么有名的电视剧制作公司吗？没有的。你明白吗？所以整个这个生产机制都是眼前一拨的，审查至关重要。我要拍出来的戏，万一审查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我这个投资怎么办？ 所以我必须趁着现在审查通过赶快播出，播出完了我成本一捞回来我就不管了，我这公司都解散了，说实在话你债务都找不到，你稿费要是当初没拿到的话对不起了。你想想这个生产机制有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规划研究？我们现在的审查主要是看内容，你不要越界啊，有些东西不能讲啊，什么什么什么。你没想到现在整个生产机制是在围绕着这个审查机制而形成。 对，这个特别厉害。韩国以前他们拍那个韩剧啊，他们是边拍边写剧本的。现在说为了就，但现在也有抵制了。但之前说为了进中国呢，一定要把本子先全写完，因为要给人去审的嘛。所以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这样一个机制。那在对于美国，你看像张艺谋拍那个电影，原来说也算他们想把它变成一个美国电影的嘛，感觉。但是北美的票房其实只有10%，你大部分还是在中国。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家说这是钱的力量，或者说市场的力量，那他只要拍了他有人看，那不就说明他是正确的吗？对吧？你存在即合理。但我也有点怀疑，真的有那么多人看吗？我在想，真的如果你全部拍成像表情包这样子，真的有人买单吗？那么多人买单吗？还是说他们这样的投资啊预估已经是错误的了，可能当中会有一现在还热到某一个时候忽然发现他其实这个投资也是错误的。 你要是跟电影制作的人这些导演啊或者制作的人来讲的话，那很少人来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啊发型啊是不是有水啊怎么配戏啊，讲的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我投资多少， 对， 怎么卖， 对， 能不能通过， 对对对， 那这最重要的就是这三条啊，我投多少，我投资多少，我将来能赚到多少，那么中间能不能通过，很多很多美国的电视剧中国很多不能放，是原因是要告诉我们结尾我们才能审啊，我们要是审你像权力的游戏那一年拍个十集都不知道将来怎么发展的，那万一你后面将来反共了怎么办，所以都要有结尾我们才能审。 我现在觉得这个不但要警惕政治，还要警惕这个资本殖民人的心 互相的关系， 就是 我觉得 你知道他现在比如说这种 IP 剧哈，就他们就叫 IP 大剧，IP 大剧导演也没觉得这是什么艺术，不就是抢钱吗？就是个生意啊，抢钱，那么我有了这几个小鲜肉才能卖到这个价钱， 对， 别的那个电视剧买的那人就看有没有这几个人呢，所以有这个几个人表情就行了。那么好，你说咱们有时候觉得，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人特别容易出现一种看法，就是我现在就觉得我经常要提醒我自己，就比如说有时候看的某些人看那东西啊，就觉得你怎么是吃猪食啊，你怎么就能这东西你就能看呢，你知道吗？但是我需要特别警惕自己的这种意识，就是说你不能说爱听刘德华的就不如爱听贝多芬的，我觉得不能这么去歧视别人，对吧？爱好是平等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他就是有人看，他这个东西甚至没人看，我为什么说是资本殖民心灵啊？就是我见过他们一些幕后操作的，就中国人太爱操作了，从颁奖礼到电影到票房都能操作，没一样是真的。这两会，这不王健林人家都说了吗？还是谁啊？钟庆后说了吗？说假是现在中国最大的毒瘤。比如说一个花了这么大钱的 IP。搞这么多元素，哎，买片子人你看有谁谁谁谁谁，这行了吧？好，出去，哎，这个网络的这个点击量不够啊，不够你给我做上去，你搞假流量嘛，对吗？你要什么影评啊？影评，所以说豆瓣都受批评嘛，豆瓣你怎么给我打分打那么低，对吧？然后就是说包括这个收视率，咱都知道了。那都是公开的，不能说的，都公开的秘密了，对吧？就是什么都可以造啊，因为我这个资本要牟利，你知道吗？所以对我来说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赚，他不能不赚。 对，我认识一个做纪录片的一个导演，就是纪录片应该来说我们以前认为是不太赚钱，因为它太写实嘛。那他也很聪明啊，他就想了几个办法，他就说我先想钱在哪里。就说这个什么东西现在最就广告里面就广告市场什么是最赚钱的，好，他发现一个是药，然后是这个化妆品，他就做了几个，我不能说名字啦，就是一个是跟药有关的，一个是跟这个美有关的，哎，其实做的也很好，哇，就是还没有开机呢，这个钱花几倍的钱已经进来了。那么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还想回去拍以前你拍的那些片子吗？就特艺术特真实的。我也想，但是呢我一想那个东西啊，我几年那么一点点钱，而且太苦了，就是他说我也想回去做，那是我真正自己心里想做的，但是我现在是回不了头。 对，就是还是要相信人民嘛，人民爱看，这谁都没辙。 相信人民币。 对， 就 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对这个中国电影啊，其实总体水平评价并不高，它市场是非常好。可是我最近看了一些个电影啊，我发现就你围环中国，这印度电影就是咱就说最好的啊，最好看的印度电影，最好看的韩国电影，最近我还看了一个最好看的以色列电影，包括最好看的这个伊朗的这个电影，我就觉得就这些最好看的电影来比，我个人也是主观了，我觉得你中国比不上人家，人家这也是个小国家。 对，你常常不是说你看人家电影会哭吗？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会看电影就特别容易哭，后来我想是什么东西啊，我老觉得人家有时候拍的那个电影里面有个东西叫 innocence， 还是那个特别纯的那种东西。 对， 咱里头好像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少，我们是什么呢？苦难。我们常常歌颂一个人克服各种苦难，或者就是笑得没心没肺，就也不知道在说啥的东西，就 innocence 这个特别简单的东西就好像 苦难和做作啊，极强烈的急功近利，觉得一招鲜呐、啊、这好使啊，就更更更更更更更就往他弄，一直弄到让人恶心。 现在都没什么苦难了，苦难都是谢晋时代，那个时候的还是比较真诚的。我还记得天云山战旗啊，现在回头来看《霸王别姬》啊，《芙蓉镇》啊，都是好电影的。 不是， 纵向看中国的好的电影不在现在。 哎， 啊，你《卧虎藏龙》也比现在的电影好，对不对？就那个时代的什么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啊，什么什么。所以我一直主张有电影院常常放放这些电影，不要觉得中国电影老是什么什么太囧啊。 不，哎，你假设一种 心花怒放 观赏状态哈，如果屏幕上都是这个大批粉丝喜欢的。这种所谓小鲜肉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这就够了？ 对，就是 就好看、啊、 就这个问题。 我是又像宗教一样啊，我崇拜的神在这儿，他演的好坏你根本没必要去评 价。是越拍越傻还是越看越傻，就变成这样一个循环， 互动 这样一个 恶性循环。 对， 就是说比方本来文化程度不高，不选，因为看好的电影是比较累的，你看你伤感你也付出感情的代价，那些现在拍电影要动脑筋，你都当然是 娱乐片好看。我刚好跟你相反，我看那个看不明白的电影就是傻电影我才累，你老在想他总该说些什么了吧，或者总该发生什么，半天没有，累死。 而且你比如说就咱们你记得讲过那个琅琊榜吗？就我又说得罪粉丝的话了，就是说按说主角是这个胡歌和那个王凯啊这些帅哥，当然他们也演得非常好，就他们的水准来说，可是比如说我看更吸引我注意力的都是这些中老年的配角，演皇帝的那个，演那个什么什么的大内的一些什么人，这我就更吸引我的是这些，因为我知道胡歌他们更帅更火，但是好像我能够 下面观众在说斗哥你老了， 还有我就觉得你看那个西部世界还有那个黑镜那些，我常常想他们的编剧是什么人呀，这些人懂哲学懂科学啊，他知道很多东西，他们在思考很多东西。我在想，我们的编剧是干什么的呢？ 西部世界不好看，西部世界不 好 看， 好看， 哎，不好看，哎， 我觉得很好看。 这种东西叫烧脑，烧脑， 烧脑镜，智力测验， 烧脑、 哎。推荐你们看一个法国电影《L》，就他的金球奖最佳女主角，今年他抢掉了那个 Emma Stone 的，不过在奥斯卡还是吧，那个毁三观，啊，你想都想不到。 哦，叫 L 啊，哎呀 ，ELLE， 啊，叫 L，L，L， 就法文的他，哎呀， 这个叫 跌眼镜，跌眼镜， 啊，对， 所以顺便这样，我没有利害冲突的， 不过我们的潘金莲还是。 所以你